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54，梁纪时，高祖武皇帝时，中大通二年春正月己丑，为益州刺史长孙寿、凉州刺史袁俊等遣将及严使新斩之，萧绾等亦败死，尸亡万余人。辛亥，为东徐州城民吕文新等杀刺史袁大宾，据城反，为遣都官尚书平城樊子胡讨之，二月甲寅斩文新。莫其丑奴侵扰关中，为尔朱荣前五位将军贺拔岳讨之，岳思为其兄胜曰：“丑奴情敌也，今攻之不胜，故有罪，胜之缠及将生。”胜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岳曰：“愿得尔朱氏一人为帅而佐之。”胜谓之言于荣。荣曰：“以尔朱天光为使持节、都督二雍二齐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以岳为左大都督，又以征西将军代郡侯莫陈岳为右大都督，并为天光之父以讨之。”天光出行，为配军士千人，发洛阳以西路次民马以挤之，使赤水鼠贼断路，召侍中杨侃先行未遇，并睡其马，贼迟疑不下，军至潼关，天光不敢进。月曰：“鼠贼鼠妾攻上迟疑，若遇大敌，将何以战？”天光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一以相违。”月遂进击蜀于渭北，破之，获马2000匹，歼其壮舰以充军士，有税民马和10000余匹，以军士尚少，焉留未尽。荣怒，遣骑兵参军刘贵、常毅至军中，则天光，仗之100，以军士2000人易之。三月，丑奴自将其众为齐州，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、仆射莫其武自武功南渡渭，攻为曲诈。天光使贺拔岳将千骑救之，菩萨等以拔诈而还。岳故杀掠其利民以挑之，菩萨率部骑20000至渭北，岳以轻骑数十自渭南与菩萨隔水而语，称扬国威。菩萨令醒士传语，月怒曰：“我与菩萨语，卿何人也？”射杀之。明日复引100余骑隔水与贼语，稍引而东，至水浅可射之处，月即驰马东出，贼以为走，乃弃步兵轻骑南渡渭追月。月依横纲设伏兵以待之，贼半渡纲东，月还兵击之，贼兵败走。月下令贼下马者勿杀，贼悉投马，俄获3000人，马亦无疑，遂擒菩萨，仍渡渭北，降不足10000余，并收其辎重。丑奴闻之，弃其州北走安定， 至诈于平亭，天光方自拥至齐与月河。夏四月，天光至千位之间，亭君牧马宣言，天时将热，未可行师，似秋凉更图禁止。或丑奴搀后者，纵遣之。丑奴信之，散众耕于细川，使其太尉侯福、侯元进将兵五千，据险力诈。其余千人以下为诈者甚众。天光知其事分，不时密言诸军相继俱发。黎明为元进大诈，拔之，所得浮囚以解纵遣。诸诈闻之皆降。天光昼夜静进，抵安定城下。贼荆州刺史侯姬长贵已成降，丑奴弃平亭走，欲趋高平。天光遣贺拔月轻骑追之，丁卯急于平凉，贼未成列，只隔代郡侯莫陈崇单骑入贼中，于马上生擒丑奴，因大呼，众皆披靡，无敢当者。后继一急，贼众崩溃，遂大破之。天光进逼高平，城中直送萧宝寅以降。人参以突遇魂王佛府为西秦和二州刺史。贾诩未以关中平，大赦。莫其丑奴萧宝寅至洛阳，至昌河门外都街之中，侍女俱关凡三日。丹阳王萧赞表请宝寅之命，吏部尚书李神俊、黄门侍郎高道牧素与宝寅善，欲左右之，言于魏主曰：“宝寅叛逆，是在前朝。”会应召王道袭子外至，帝问道袭在外何所闻，对曰：“唯闻李尚书高黄门与萧宝寅周款，并居德言之地，必能全之。其二人为宝寅叛逆在前朝，宝寅为丑奴太傅，岂非陛下时也？贼臣不减，法欲安施。帝乃赐宝寅死于驼牛黍，斩丑奴于都市。”六月丁巳，帝复以魏汝南王悦为魏王。戊寅，魏召胡氏亲属受爵于朝者，皆处为民。庚申，以魏降将范尊为安北将军、司州牧，从魏王悦北还。莫其丑奴既败，自荆幽以西至灵州，贼党皆降于魏。为所属邢台莫其道洛率众六千逃入山中，不降。时高平大旱，尔朱天光以马伐草，退屯城东五十里，遣都督长孙耶利率二百人行元州市以镇之。道洛前与常民通谋演习耶利，并其所部皆杀之。天光率诸军赴之，道洛出战而败，率其众西入千屯山，据险自守。而朱荣以天光使耶利不获道洛， 赴遣使杖之100，以诏书处天光为辅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降爵为侯。天光追击道洛于千屯，道洛败走入陇，归略阳丞帅王庆云。道洛削果绝伦，庆云得之甚喜，为大事可记，遂称帝于水洛城，置百官，以道洛为大将军。秋七月，天光率诸军入陇，至水洛城，庆云、道洛出战，天光射道洛重臂，施功还走，拔其东城。贼并兵取西城，城中无水，众可伐。有降者言庆云、道洛欲突走，天光恐失之，乃遣人招谕庆云使早降，曰：“若未能自决，当听诸人今夜共议，明晨早报。”庆云等既得稍缓，因待夜突出，乃报曰：“请似明日。”天光因使谓曰：“知虚水，今相为小退，任取涧水饮之。”贼众悦，无复走心。天光密使军士多作木枪，各长7尺。婚后绕城布列，要路加厚，又伏人枪中，备其冲突。兼令密赴长梯于城北。其夜，庆云、道洛果持马突出，遇枪，马各伤倒，伏兵起，及时擒之。军士原梯入城，余众皆出城南，遇枪而止，穷窘起降。丙子，天光吸收其帐而坑之，死者17000人，分其家口。于是三秦、河魏、瓜梁、善州皆降。天光顿军略阳，召赴天光官爵，寻家侍中，仪同三司，以贺拔岳为荆州刺史，侯莫陈岳为魏州刺史。秦州成民谋杀刺史洛超，南秦州成民谋杀刺史辛显，超显皆绝之，走归天光。天光遣兵讨平之。步兵校尉宇文泰从贺拔岳入关，以功遣征西将军，行袁州事，使关陇凋敝，泰辅以恩信，民皆感悦，曰：“早遇宇文使君，吾辈岂从乱乎？”八月庚戌，上见魏王岳于德阳堂，遣兵送至境上。魏尔朱荣虽居外藩，遥至朝政，数至亲党，不列魏主左右，四察动静，大小必知。魏主虽受制于荣，然性勤政事，朝夕不倦，朔亲览词颂，礼渊玉，荣闻之不悦。帝又与吏部尚书李神俊亦清制选部，荣常官补曲阳县令，神俊以皆悬不奏，别更拟人。荣大怒，及前所捕者妄夺其任，神俊拒而辞位。荣使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龙涉选， 容其北人为河南涿州，帝谓之许。太宰天穆入献面论，帝犹不许。天穆曰：天柱既有大功，为国宰相，若请普代天下官，恐陛下亦不得为之，如何起庶人为州，俱不用也。帝正色曰：天柱若不为人臣，朕亦须代，如其犹存臣节，吾代天下百官之礼。荣闻之，大悔恨，曰：天子由谁得利？今乃不用我语。尔朱皇后姓妒忌，屡至愤悔。帝遣尔朱侍龙欲以大礼，后曰：天子由我家治利，今便如此，我父本即自作，今亦复绝。侍龙曰：正字不为，若本字为之，臣今亦封王矣。帝既外逼于荣，内逼皇后，恒样样不以万圣为乐，唯幸倒扣未息，欲使与荣相持。即关陇既定，告捷之日，乃不甚喜，为尚书令林怀王谕曰：即今天下便是无贼。欲见帝色不悦，曰：臣恐贼平之后方劳胜虑。帝谓愚人怪之，玄以他语乱之曰：然，抚宁荒于弥城不易。荣见四方无事，奏称参军许州劝臣取九锡，臣误其言，以敕遣令去。荣时望得书礼，故以意讽朝廷。帝时不欲与之，因称叹其中。荣好猎，不舍寒暑，猎围而进，令士卒避其一，虽遇险阻，不得为避。一路一出，比数人作死。有一卒见虎而走，荣谓曰：汝未死也，即斩之。自是美烈，士卒如登战场。常见虎在穷谷中，荣令十余人空手搏之，无得损伤。死者数人，卒擒得之，以此为乐，其下甚苦之。太宰天穆从容谓荣曰：大王勋业已盛，四方无事，唯宜修正养民，顺时搜狩，何必盛夏驱逐，感伤和气。荣攘媚曰：灵后女主不能自正，推奉天子乃人臣常节，葛荣之徒本皆奴才，诚实作乱，譬如奴走，擒获即矣。请来受国大恩，未能混一海内，何得具言勋业？如闻朝事犹自宽纵，今秋欲与兄借勒试马，教列松高，令贪污朝贵入为伯虎，仍出鲁阳，立三京，西拥生蛮，北填六镇，回军之际扫平汾湖，明年检练经济，分出江淮，萧衍若降，起万户侯，如其不降，以数千计竟度复取，然后与兄奉天子巡四方，乃可称勋耳。 今不贫劣，兵士懈怠，安可复用也？城阳王挥之妃，帝之旧女，侍中李煜，严实之子，帝之妹婿也。挥煜欲得权宠，误荣为己害，日毁容于帝，劝帝除之。帝承何因之难，恐荣终难保，由是密有屠荣之意。侍中杨侃、尚书右仆射袁罗亦欲其谋，会荣请入朝，欲是皇后免辱。辉等劝帝因其入刺杀之，为胶东侯李侃熙即因王辉夜言，荣若来必当有备，恐不可图，又欲杀其党羽，发兵拒之。帝疑未定，而洛阳人怀忧惧，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以避之东出。荣乃便与朝侍书相认去留。中书舍人温子升以书呈帝，帝恒望其不来，即见书，以荣必来，色甚不悦。子才名少，以自行，栾之族弟也。时人多以自行者，旧史皆因之。五位将军西邑见一出往来通命，帝每期之甚重，然犹以荣所亲信，不敢与之言情。亦曰：若必有变，臣宁死陛下，不能是弃胡。帝曰：朕保天助无一心，亦不忘清中款。尔朱侍龙一帝欲为变，乃为匿名书自榜其门云：天子与杨侃、高道木等为计，欲杀天柱，取以成荣。荣自恃其强，不以为意，首毁其书，唾帝曰：侍龙无胆，谁敢生心？荣妻北乡长公主亦劝荣不行，荣不从。是月，荣将四五千骑伐兵州，时人皆言荣反，又云天子必当屠荣。九月，荣至洛阳，帝急欲杀之，以太宰天穆在兵州，恐为后患，故忍未发，并召天穆。有人告荣云：帝欲屠之。荣即具奏，帝曰：外人一言，王欲害我，岂可信之？于是荣不自疑，每入夜地，从人不过数十，又皆挺身，不持兵杖。帝欲止，城阳王挥曰：纵不反，亦何可奈？况不可保也。先是，长兴出中台，扫大角。衡州人高荣祖颇知天文，荣问之，对曰：除旧不新之象也。荣甚悦。荣至洛阳，邢台郎中李显和曰：天助至，哪无酒席，安须王自所也，亦是天子不见机。都督郭罗察曰：今年真可作善文，何但酒席。参军楚光曰：人言兵州城上有紫气，何虑天柱不应之？ 容下人皆灵武帝左右，无所忌惮，故其事皆上文。昔亦又见帝，求见。帝即下明光殿与语，知其至诚，乃召城阳王辉及杨侃、李煜告以一语。容小女是弟兄子陈留王宽，容常指之曰：“我终得此序例。”辉以白帝曰：“容虑陛下终为己患，托有东宫比贪利还幼，若皇后不生太子，则立陈留耳。”帝梦手持刀，自割落食指，误之，告辉及杨侃。辉曰：“腹蛇是首，壮士解腕，割指亦是其类，乃吉祥也。”戊子，天穆至洛阳，帝出迎之。容与天穆并从入西林园宴设。容奏曰：“近来士官皆不习武，陛下一将500骑出猎，因省辞送。先是西邑颜容欲因猎携天子宜都，由是帝亦宜之。”辛卯，帝召中书舍人温子升，告以杀容状，并问以杀董卓氏。子升俱到本末。帝曰：“王允若即赦凉州人，必不应至此。”良久，欲子升曰：“朕之情理，卿所拒之，死犹须为，况不必死？吾宁为高贵襄公死，不为常道襄公生。”帝为杀容天穆，即赦其党，皆应不动。应召王道袭曰：“尔朱世龙、司马子如、朱元龙，特为容所委任，俱知天下虚实，委不宜留。”辉及杨侃皆曰：“若世龙不全，众远天光，岂有来理？”帝亦以为然。辉曰：“容腰间常有刀，或能狼力伤人，临事愿陛下启避之。”乃扶侃等十余人于明光殿东。其日，容与天穆并入，坐时未弃，起出。侃等从东街上殿，见容天穆已至中庭，事不果。壬辰，帝忌日。癸巳，容忌日。甲午，容暂入，即诣陈留王家饮酒，即醉，遂言病动，频日不入。帝谋颇泄，世龙又以告容，且劝其速发。容轻帝，以为无能为，曰：“何匆匆？”欲帝谋者皆惧，帝患之。城阳王辉曰：“以生太子为辞，容必入朝，因此避之。”帝曰：“后怀孕十九月，可乎？”辉曰：“妇人不及妻而产者多矣，彼必不宜。”帝从之。戊戌，帝伏兵于明光殿东序，声言皇子生，遣辉持祭至容帝告之。容方与上党王天穆搏，辉脱容帽，欢舞盘旋，见殿内文武生促之，容遂信之， 与天目俱入朝。帝闻荣来，不觉失色。中书舍人温子升曰：“陛下色变。”帝连所酒饮之。帝令子升作舍文，既成，执以出。玉荣自外入，问：“是何文书？”子升颜色不变，曰：“赤。”荣不取士而入。帝在东序下西向坐，荣天目在玉榻西北南向坐，挥入使一拜。荣见光禄少卿鲁安、典狱李侃熙等抽刀从东户入，即起趋御座。帝先横刀西下，遂手刃之。安等乱着，荣与天目同时俱死。荣子菩提及车骑将军尔朱杨独等30人从荣入宫，亦为伏兵所杀。帝得荣首板，上有数叠起，皆左右去留人名，非其负心者，悉在出现。帝曰：“庶子若过今日，遂不可治。”于是内外喜噪，升满洛阳城，百僚入贺。帝登昌河门，下诏大赦。前五位将军西邑，前燕州刺史崔渊将兵镇北中。是夜，北乡长公主率荣部曲焚西阳门，出屯河阴。魏将军贺拔胜与荣党田仪等闻荣死，奔赴荣地，使宫殿门由魏家严防。仪等亦及宫门，上指之曰：“天子既行大事，必当有备，无备众少，何可轻耳？但得出城，更为他计。”仪乃止。及侍龙等走，上遂不从。帝甚加之。朱瑞虽为荣所委，而善处朝廷之间，帝亦善遇之，故瑞从侍龙走而中道逃还。荣素后金子光禄大夫司马子如，荣死，子如自宫中突出，至荣地弃家，随荣妻子走出城。侍龙急欲还北，子如曰：“兵不厌诈，仅天下汹汹，围墙势势，当此之计，不可以弱势人。若即北走，恐变生肘腋，不如分兵守河桥，还军向京师，出其不意，或可成功。假使不得所欲，亦足是有余力，使天下畏我之强，不敢叛散。”侍龙从之。己亥，攻河桥、秦西邑等，杀之，据北中城。魏朝大惧，遣前华阳太守段誉未遇之，侍龙斩首以训。魏以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侍中，仪同三司，以司空杨金为都督兵四等九州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、兵州刺史，兼尚书令、北道行台，经略河汾。荣之入洛野，以高敖曹自随，尽于驼牛黍。荣死，帝引献烙免之。兄前自东冀州驰赴洛阳，帝以前为河北大使， 敖曹为直阁将军，使归，召集乡区为表里行辕。帝亲送之于河桥，举酒执水曰：“请兄弟既不豪杰，能令士卒至死，京城倘有变，可为朕和上一扬尘。”前垂涕受诏，敖曹原见其武，是以必死。冬十月癸卯朔，侍龙遣尔朱福履归将胡骑一千，皆白服，来至郭下，索太原王师。帝升大厦门望之，遣主书牛法上谓之曰：“太原王立功不忠，因图信逆，王法无亲，以正行书，罪止容身，余皆不问，卿等若降，官爵如故。”福履归曰：“臣等随太原王入朝，呼至冤库，今不忍空归，愿得太原王师，生死无恨。”因涕泣，哀不自生，群狐皆痛哭，声震成邑。帝亦为之怆然，遣侍中朱瑞及铁券赐侍龙。侍龙谓端曰：“太原王功革天地，赤心奉国，长乐不顾信事，妄加图害。今日两行铁字，何足可信？吾为太原王报仇，终无祥理。”瑞环白帝。帝即出库务至城西门外，目敢死之士以讨侍龙，一日即得万人，与福履归等战于郭外。福履归等生长戎旅，洛阳之人不习战斗，屡战不克。贾臣以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，率众讨侍龙。戊申，黄子升大赦，以中书令魏兰根兼尚书左仆射为河北行台，定项阴三州皆秉兰根节度。尔朱士兵犹在城下，帝及朝臣博弈，皆匡惧不知所出。通直散骑常侍李苗奋一起曰：“今小贼唐突如此，朝廷有不测之忧，正是忠臣烈士孝节之日。臣虽不武，请以一旅之众为陛下竟断河桥。”城阳王辉、高道牧皆以为善，帝许之。乙卯，苗牧人从马渚上流乘船夜下，去桥数里，纵火船焚河桥，疏忽而至。尔朱士兵在南岸者望之，征桥北渡，俄而桥绝，溺死者甚众。苗将百许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，官军不至。尔朱氏就击之，左右皆尽，苗覆水死。帝伤惜之，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封河阳侯，谥曰忠烈。侍龙亦收兵北遁。丙辰，召邢台元子恭蒋部骑一万出西道，杨玉蒋穆氏八千出东道以讨之。子恭仍镇太行丹谷，筑垒以防之。侍龙至建州，刺史陆西至必城据守，侍龙攻拔之。 杀城中人无一类，以四其愤，为西至走免。赵以前东荆州刺史袁显公为荆州刺史，兼尚书左仆射，西到邢台。为东徐州刺史广牧胡思春素衣覆而诸戎，戎死，春惧，闻汝南王悦在境上，乃率部众弃州归悦。悦授春侍中、大将军、司空，封灵丘郡公，又为大邢台前驱都督。汾州刺史尔朱兆闻戎死，自汾州率骑据晋阳。侍龙至长子，召来会之。人参共推太原太守，行兵州事长广王业及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建明。业应之弟子也，以赵为大将军，晋爵为王，侍龙为尚书令，赐爵乐平王，加太傅、司州牧，又以戎从弟杜律为太尉，赐爵常山王。侍龙兄天柱长史晏伯为侍中，徐州刺史仲远为车骑大将军，兼尚书左仆射，三徐州大邢台。仲远亦起兵向洛阳。尔朱天光之可平凉也，素秦明达请降，继而复叛北走。天光遣贺拔岳讨之，明达奔东下。岳闻尔朱戎死，不复穷追，还荆州以待天光。天光与侯莫陈岳亦下陇，与岳谋引兵向洛。魏敬宗使朱瑞未遇天光，天光与岳谋欲令弟外奔，而更立宗室，乃贫起云：“臣实无一心，唯欲仰奉天言，以身宗门之罪。”又使其下僚属起云：“天光密有意图，愿思胜算以防之。”范阳太守卢文伟有平州刺史侯渊出列，闭门拒之。渊屯于郡南，魏戎举哀，勒兵南向，进至中山。邢台仆射魏兰根邀击之，为渊所败。敬宗以城阳王辉兼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总统内外。辉亦为戎既死，枝叶自应散落，即尔朱侍龙等兵四起，党众日盛，辉忧怖，不知所出，幸多急计，不欲人居己前，每独与弟谋议。群臣有献策者，辉辄劝弟不纳，且曰：“小贼何虑不平？”有尽惜财货，赏赐率皆薄少，或多而终减，或与而复追，故徒有米费而恩不敢误。十一月癸酉朔，敬宗以车骑将军郑先护为大都督，与邢台杨玉共讨尔朱仲远。乙亥，以司徒长孙志为太尉，临淮王玉为司徒。丙子，晋雍州刺史广宗公尔朱天光爵为王，长广王亦以天光为陇西王。尔朱仲远攻西兖州，丁丑拔之， 秦刺史王衍，衍素之兄子也。癸未，敬宗以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，壬辰，又以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，与胜共讨众怨。戊戌，诏罢魏兰根行台，以定州刺史薛谭上兼尚书为北道行台。郑先护移贺拔胜置之营外。庚子，胜与仲远战于华台东，兵败，降于仲远。初，尔朱荣常从容问左右曰：“一日无我，谁可主君？”皆称尔朱兆。荣曰：“赵虽勇于战斗，然所将不过三千骑，多则乱矣。堪待我者，为贺六浑耳。”引介赵曰：“尔非其匹，终当为其穿鼻。”乃以高欢为晋州刺史。及赵引兵向洛，遣使赵欢。欢遣长史孙腾议赵，此以山蜀未平，今方攻讨，不可委屈，至有后忧。定蜀之日，当隔阂为犄角之势。赵不悦，曰：“桓白高晋州，吾得即梦，梦于吾先人登高丘，丘旁之地耕之已熟，独与马吝，先人命吾拔之，随手而进，以此观之，往无不克。”腾环抱，欢曰：“赵狂于如是，而敢为悖逆，吾事不得久视尔朱矣。”十二月壬寅朔，尔朱兆攻丹谷，都督崔伯凤战死，都督石武龙开壁请降，元子恭退走。赵清兵背道兼行，从河桥西涉渡。先是，敬宗以大河深广，为赵未能促济。是日，水不没马腹，甲辰暴风，黄尘涨天。赵既叩宫门，宿卫乃绝，弯弓欲射，使不得发，一时散走。华山王志，今之玄孙也，素父尔朱氏。帝使文赵南下，与自率诸军讨之。志说帝曰：“黄河万仞，赵安得渡？”帝遂自安。即赵入宫，志复约止卫兵，不使斗。帝不出云龙门外，与城阳王辉乘马走，帝屡呼之，不顾而去。赵既直地，所于永宁寺楼上，帝含甚，就赵求投金，不语。赵迎于尚书省，用天子金鼓，设刻漏于庭，扑杀皇子，侮辱嫔御妃主，纵兵大掠，杀司空林怀王玉，尚书左仆射范阳王会，青州刺史李延石等。城阳王辉走至山南，抵前洛阳令寇祖人家，祖人一门三刺史皆辉所引拔，已有救恩，故投之。毁积金百斤，马五十匹，祖人立其才，外虽容纳，而私谓子弟曰：“如闻尔朱兆构木城阳王，得知者封千户侯， 今日富贵至矣。”乃不挥云官捕将至，令其逃于他所，使人余路邀杀之，送首于赵。赵亦不加勋赏。赵孟挥谓己曰：“我有金200斤，马100匹在祖人家，卿可取之。”赵既决，亦索孟为食，即言补祖人，征其金马。祖人为人密告，望风款服，云：“实得金100斤，马50匹。”赵以其隐匿，依梦正之。祖人家就有金30斤，马30匹，尽已书赵。赵犹不信，发怒，指祖人，悬首高树，大石坠足，垂之至死。尔朱世隆至洛阳，赵自以为己功，则世隆曰：“叔父在朝日久，耳目英广，如何令天助受祸？暗见瞋目，声色甚厉。”世隆训辞拜谢，然后得矣。由是深恨之。尔朱仲远亦自华台至洛，戊申，为长广王大赦。尔朱荣之死也。敬宗召河西贼帅河斗凌不翻使袭秀荣，即召入洛，不翻南下，兵势甚盛，故召不暇久留，即还晋阳以御之。使尔朱世隆、杜律、燕伯等留镇洛阳。贾银召迁敬宗于晋阳。赵自于河梁兼阅才资。高欢闻敬宗向晋阳，率骑东巡，欲邀之，不及，因与赵书，为臣祸福，不宜害天子，受恶名。赵怒，不纳。尔朱天光轻骑入洛，见世隆等，即还雍州。初，敬宗恐北军不利，欲为南走之计，托云征蛮，以高道木为南道大行台，未及发而召入洛。道木托即去，世隆杀之。主者请追李苗封赠。世隆曰：“当时众议，更一二日即欲纵兵大掠，焚烧郭邑，赖苗之故，京师获全，天下之善一也，不宜复追。”尔朱荣之死也。世隆等征兵于大宁太守待人防魔，魔不应，前后斩其30，遣地狱以洛阳。即赵得志，其党建州刺史世兰安定执魔系周玉，郡中蜀人闻之，皆叛。安定己魔弱马，令军前未落，诸贼见魔，莫不摇败。魔先所乘马，安定别己将士，战败，蜀人得之，为魔欲害，莫不悲泣，善养其马，不听人乘之。儿童妇女镜头草素，皆言此防弓马也。尔朱世隆闻之，舍其罪，以为其府长史。北道大行台杨金以众少刘业赵牧，欲自府口入滨州，会尔朱赵入洛，今乃散众轻骑还朝。 而朱世龙与兄弟密谋，虑长广王母卫氏干预朝政，似其出行遣数十骑如劫道者与荆相杀之，寻玄榜以千万钱募贼。甲子，尔朱兆亦敬宗于晋阳三级佛寺，并杀陈留王宽。是月，河斗凌不翻大破尔朱兆于秀容，南逼晋阳。赵惧，使人召高欢并立。辽蜀皆劝欢勿应赵，欢曰：“赵方吉，保无他虑。”遂行。欢所亲贺拔焉过而请缓行以避之，欢往往逗留，此以何无桥不得渡。不翻兵日盛，赵屡败，告急于欢，欢乃往从之。赵时必不翻难出，不翻至平乐郡，欢与赵进兵合击，大破之，斩不翻于石鼓山，其众退走。赵得欢，相与视为兄弟，讲数十计一欢，通夜宴饮。初，葛荣部众流入兵寺者20余万，为弃胡灵豹皆不聊生，大小26反，诛夷者半，由谋乱不止。赵患之，问计于欢。欢曰：“六镇反残，不可尽杀，以选王复心使统之。有犯者罪其帅，则所罪者寡矣。”赵曰：“善，谁可使者？”贺拔允时在座，请使欢领之。欢全殴其口，折一尺，曰：“平生天助时，奴辈服处分如鹰犬，今日天下事取舍在王，而阿居尼敢见义妄言，请杀之。”赵以欢为城，遂以其众委焉。欢以赵罪，恐醒而悔之，遂出宣言：“受委统州镇兵，可及汾东受号令。”乃建衙杨屈川臣部分，军士素恶赵而乐属欢，莫不皆至。居无何，又使刘贵请召，以兵四贫岁双汉，降户掘田鼠而食之，面无骨色，徒污人境内，请令就食山东，待温饱更受处分。召从其意。长史慕容绍宗谏曰：“不可，方今四方纷扰，人怀异望，高公雄才盖世，复使握大兵于外，譬如借蛟龙以云雨，将不可治矣。”诏曰：“有香火重事，何虑也？”绍宗曰：“亲兄弟尚不可信，何论香火？”时诏左右已受欢金，因称少宗与欢有旧隙。赵怒，求少宗，促欢发。欢自晋阳出府口，道逢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，有马300匹，尽独而易之。赵闻之，乃视少宗而问之。少宗曰：“此由是掌握中物也。”赵乃自追欢，至襄垣，会漳水暴涨，桥坏。欢隔水拜曰：“ 所以借公主马，非有他故，被山东道耳。王信公主之谗，自来次追，今不辞渡水而死，恐此重便判。赵自谗无此意，因轻马渡水，与欢坐木下，受欢刀，引颈使欢啄之。欢大哭曰：“自天柱之轰，贺六魂更何所养？但愿大家千万岁，以身利用耳。今为旁人所构建，大家何忍复出此言？”赵投刀于地，复斩白马，与欢为誓。因留宿夜饮。玉景服壮士欲执诏，欢蹑臂止之曰：“今杀之，其党必奔归俱竭，兵机马兽不可与敌，若英雄乘之而起，则危害滋甚，不如且置之。赵虽骁勇，凶悍无谋，不足图也。”旦日，赵归营，复召欢。欢将上马一只，孙腾牵欢衣，欢乃止。赵隔水四骂，迟还晋阳。赵复心念贤，领降户家属别为营。欢为与之善，观其佩刀，因取杀之。士众感悦，意愿复从。齐州城民赵洛州闻尔朱赵入洛，主刺史丹阳王萧赞已成归赵，赞变形为沙门，逃入长白山，流转卒于阳平。良人或到其旧已归，尚有以子礼葬于灵次。为荆州刺史李衍之，少之族弟也。南阳太守赵修言以衍之敬宗外族，乌衍之欲奔梁，发兵袭州城，执衍之，自行州事。魏王悦改元更兴，闻尔朱赵已入洛，自知不及事，遂南还。胡思春复弃越奔魏。是岁，赵以陈庆之为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诸军事，南北司二州刺史。庆之引兵围魏玄户，破魏颍州刺史娄杞等于真水，又破邢台孙腾等于楚城，罢益阳镇兵，停水陆漕运，江湖诸州并得休息，开田6000顷。二年之后，仓廪充实。